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二分查找的下篇，如何快速定位 IP 对应的省份地址。通过 IP 地址来查找 IP 归属地的功能，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没用过也没有关系，你现在可以打开百度，在搜索框里随便输入一个 IP 的地址，你就会看到它的归属地。这个功能并不复杂，它是通过维护一个很大的 IP 地址库来实现的。地址库中包括 IP 地址范围和归属地的对应关系。当我们想要查询一个 IP 地址的归属地时，我们就在地址库中搜索，发现这个 IP 地址落在某个地址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IP 的地址范围所对应的归属地显示给用户。背景介绍完了，那现在我的问题是，在庞大的地址库当中，逐一比对 IP 地址所在的区间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情。假设我们现在有12万条这样的 IP 区间和归属地的对应关系，那么如何快速定位出一个 IP 地址的归属地呢？是不是觉得很难？那不要紧，等学完今天的内容，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了二分查找的原理，并且介绍了最简单的一种二分查找的代码实现。今天我们再来讲几种二分查找的变形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二分九个错。二分查找虽然原理极其简单，但是要想写出没有 bug 的二分却一点都不容易。塔纳德·克努特在《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这本书的第三卷《排序和查找》当中说过，尽管第一个二分查找算法在1946年出现，然而第一个完全正确的二分查找算法实现直到1962年才出现。你可能会说，我们上一节所学的二分查找的代码实现并不难写啊。那是因为在上一节讲到的只是二分查找当中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在不存在重复元素的有序数组当中，查找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最简单的二分查找写起来确实不难，但是二分查找的变形问题就没有那么好写了。二分查找的变形问题很多，我只选择四个最典型的来进行讲解，那其他的你可以借助我今天所讲的思路来自己分析。这四个问题分别是：查找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查找最后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查找第一个大于等于给定值的元素，以及查找最后一个小于等于给定值的元素。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为了简化讲解，今天所讲的都与数据是从小到大排列为前提。如果你要处理的数据是从大到小排列的，其实解决的思路也是一样的。那同时呢，我希望你最好能够自己动手试着写一下这四个变形问题，然后再结合着我的讲述，这样你就会对我所说的二分查找比较难写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了。先来看变题一，查找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上一节当中，二分查找是最简单的一种，也就是说有序数组集合中不存在重复的数据，我们在其中查找值等于给定值的数据。如果说将这个问题来稍稍的修改一下，有序数据集合中存在重复的元素，我们希望找到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数据，那这样之前的二分查找代码还能继续工作吗？比如一个有序数组 A10 里的元素分别是1,3,4,5,6,8,8,8,11和18。这里面 A5,A6,A7 的值都等于 8, 是重复的数据。我们希望查找第一个等于8的数据，也就是下标是5的元素。如果我们用上一节所讲到的二分查找的代码实现，首先拿8和区间的中间值 A4 进行比较，8比6大，于是在下标5到9之间继续查找。下标5和9的中间位置是下标 7,A7 正好等于 8, 所以代码就返回了。尽管 A7 也等于 8,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一个等于8的元素，因为第一个值等于8的元素是数组下标为5的元素。我们在上一节所讲到的二分查找代码就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所以说针对于这个变形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改造一下上一节的代码。100个人写二分查找就会有100种写法。网上有很多关于变形二分查找的实现方法，有很多写得非常的简洁，就比如说文稿里的这个写法，尽管简洁，理解起来却非常的烧脑，而且也很容易写错。你可以来看看这个实现是不是很不容易理解。如果你只是死记硬背这个写法，我敢保证过不了几天你就会全部都忘光，我再让你写 90% 的你都会写错。所以说我换了一种实现的方式，你可以看文稿里的第二段代码，是不是理解起来就更加的容易了呢？我来稍稍解释一下这段代码。区间中间值跟要查找的值的大小关系有三种情况，大于、小于和等于。 对于区间中间值大于要查找的值的情况，我们需要更新 high 等于 middle 减一。对于区间中间值小于要查找的值的情况，我们需要更新 low 等于 middle 加一。这两点都很好理解。那么当区间中间值等于要查找的值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处理呢？我们要查找的是任意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当区间中间值等于要查找的值的时候，区间中间值就是我们要找的元素。但是如果我们求解的是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当区间中间值等于所要查找的值时，我们就需要确认一下这个区间中间值是不是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我们重点来看第11行代码。如果 middle 等于0，那么这个元素已经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了，那它肯定是我们要找的。如果 middle 不等于0，但区间中间值的前一个元素不等于要查找的值，那也就说明区间中间值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如果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区间中间值前面的一个元素也等于要查找的值，那么此时就说明区间中间值肯定不是我们要查找的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新 high 等于 middle 减一，因为要找的元素肯定出现在 low 和 middle 减一之间。对比上面的两段代码，是不是下面的更容易理解呢？那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变形的二分查找很难写，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太追求第一种那样完美和简洁的写法了。对于我们做工程开发的人来说，代码一读懂没有 bug 其实更加的重要，所以我觉得第二种写法更好。前面的问题是查找第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现在我再把问题稍稍修改一下，也就是我们的变体二，查找最后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那么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来做呢？如果说你掌握了前面的写法，那这个问题你应该很轻松的就能解决。你可以先试着自己实现一下，然后跟我在文稿里所写的代码对比一下。我们还是重点看第11行代码。如果说区间中间值这个元素已经是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了，那它肯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如果区间中间值的后一个元素不等于要查找的值，那也就说明区间中间值就是我们要找的最后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如果我们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区间中间值后面的一个元素也等于要查找的值，那就说明当前的这个区间中间值并不是最后一个值等于给定值的元素，那么我们就更新 low 等于 middle 加一，因为要找的元素肯定出现在 middle 加一到 high 之间。我们再来看变体三，在有序数组当中查找第一个大于等于给定值的元素。比如说数组当中存储了这样的一个序列 3,4,6,7,10， 如果查找第一个大于等于5的元素，那么就是6。那实际上实现的思路跟前面那两种变形问题的实现思路是类似的，代码写起来甚至更加的简洁。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所写的代码。在这段代码当中，如果区间中间值小于要查找的值，那么查找的值肯定就在 middle 加1和 high 之间，所以我们更新 low 等于 middle 加1。对于区间中间值大于等于给定值的情况，我们要先看一下区间中间值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值大于等于给定值的元素。如果说区间中间值前面已经没有元素了，或者说前面一个元素小于要查找的值，那么区间中间值就是我们要找的元素。这段逻辑所对应的代码就是第7行。如果区间中间值的前一个元素也大于要查找的值，那就说明要查找的元素在 low 和 middle 减一之间，所以我们将 high 更新为 middle 减一。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种二分查找的变形问题，也就是变形4，查找最后一个小于等于给定值的元素。比如说数组当中存储了这样一组数据 3,5,6,8,9,10， 最后一个小于等于区的元素是6，那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上面所讲的那一种？那实际上实现思路也是一样的，有了前面的基础你就可以自己写得出来了，所以我就不再进行详细的分析。我把代码贴出来，你可以写完之后来对比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的问题，那如何快速定位出一个 IP 地址的归属地呢？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了吧。如果 IP 区间和归属地的对应关系不经常的更新，我们可以先预处理一下这12万条数据，让他们按照起始 IP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如何来排序呢？那我们知道 IP 地址可以转化成32位的整形数，所以说我们可以将起始地址按照对应的整形值的大小关系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然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转化成我刚刚所讲的第四种变形问题，在有序数组当中查找最后一个小于等于某个给定值的元素。当我们要查询某一个 IP 地址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二分查找找到最后一个起始 IP 小于等于这个 IP 的 IP 区间，然后检查这个 IP 是否在这个 IP 区间之内，如果在，那么我们就取出对应的归属地显示，如果不在就返回未查找到。那好，这节课的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上一节我说过，凡是用二分查找能解决的，绝大部分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散列表或者说二叉查找术。即便是二分查找在内存使用上更节省，但是毕竟内存如此紧缺的情况并不多，那二分查找就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了吗？那实际上上一节讲到的求值等于给定值的二分查找确实不怎么会被用到，二分查找更加适合于近似查找问题，在这类问题上二分查找的优势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今天所讲到的几种变形问题，用其他数据结构比如散列表二叉树就比较难以实现。变体的二分查找算法写起来非常的烧脑，很容易因为细节处理不好而产生 bug。 这些容易出错的细节有终止条件、区间上下界更新方法、返回值选择。所以今天的内容你最好能自己实现一遍，对锻炼编码能力、逻辑思维、写出没 bug 的代码会很有帮助。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都是非常规的二分查找问题，那今天的思考题也是一个非常规的二分查找问题。如果有序数组是一个循环有序数组，比如说4,5,6,1,2,3， 针对于这种情况，那么如何实现一个求值等于给定值的二分查找算法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